OK，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书会。啊，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聚会，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本书。这本书我们虽然读的进度很慢，但是很感谢你，因为我每次读都其中都有更学习到一些新的关于圣灵的工作，关于他是谁，叫我们更加认识他。也愿我们今天讨论的，也帮助我们更加认识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身上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圣灵论，这是第六章，第六章是创造之灵，创造之灵的第三个部分。今天是特别是关于延续之前讨论，就是当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我们里面造了一个新造的人，用圣经的话语会有一个新的创造，这都是借着上帝的灵或基督的灵所成就的。那之前我们看到那个就是说这个新的创造有哪一些层面或者有哪一些特征，这新的创造必然是，有信心。这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叫人能够信，叫人能够信那一位拯救人的上帝，还有他所差遣来的救主。那第二个层面，或者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新创造事实的两个。一个铜板的两面好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悔改。那么，我们今天就看，特别就是看悔改，悔改到底是什么？圣灵，悔改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这看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Ferguson 提到，在124页，悔改大概有两个dimension 有两个面向，悔改至少就是关于认罪，认罪就是认知自己是得罪上帝的人，特别是违背上帝与人所立的约，认知这个约是有责任，而被约会有后果，这后果在圣经里面都是就是 exile 放逐，被放逐出来，我们从。你读摩西，你读先知书，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先知一再警告的就是，如果你们不守约，你们如果持续背弃上帝，你们就会失去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应许地，你们就会被放逐出去。OK，他在这里也提到，得罪上帝或者明白自己是有罪的，这个的标准其实是一个约的标准。这个约的标准就是，我不是只是做了一件坏事，我并非只是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或者没有达标。好了，有些人会这么说，犯罪就是没有达标。但什么是没有达标，而是？这是有一个 very personal 或者有一个犯罪的对象，你一定有一个犯罪的对象。最经典的那个经文就是诗篇第51篇，当大卫得罪了所有的人，得罪了他的妻子，得罪了他的将军，得罪了以色列人之后，他可以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就诗篇51篇第4节，这个是在神学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神学，就是犯罪。我不是只是让人做了对人做了不好的事，而是我是得罪了一位跟我有关系的上帝，跟我立约的上帝。我违背了他要做我的上帝，我要做他的子民这一个约。所以这个认罪就是认这个罪。因此在先知书里面的神学其实不外乎就是， 浪子回头的神学，在摩西五经，在申命记那边也，摩西早就已经警告过以色列人关乎犯罪的后果的同一个神学，就是如果你们犯罪，你们会有这些后果，你们会哒哒哒哒哒，你们会失去一切，甚至会失去你们的生命。那么我们才看过何西阿书，同样的神学，你们持续的犯罪，这个就是你们犯罪的后果。OK。所以，何西阿先知他那边讲的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也是，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并非不认知自己是有问题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看清楚问题的症结或者问题的真谛，就是他们得罪的不外乎就是这位耶和华上帝，他们违背了与上帝立所立的约。那么，那同样的神学的反面就是当。你认知这个犯罪的时候，你的回头其实就是我不配，我真的我的行为，我悖逆的行为，我悖约的行为，就再再的印证我不配做我父亲的儿子，我上帝的子民，就是浪子的神学。OK，so。悔改第一个特征就是承认罪、认罪，acknowledge 认知自己是得罪上帝的，不是只是啊、哦，我不完全，我没那有哪个人没有瑕疵，而是我得罪了这一位上帝。OK，第二个特征就是你不只是认罪。你会认知这个罪的可厌，或者可怕，或者可恶。而想要远离罪。这也是在124页。OK，你不会想要。你也许还会再犯罪，但是你不应该想要再犯罪。或者当罪吸引你的时候，你会有那个挣扎。之前是 OK 的，没有关系的，我享受这个。但是当你有一个新造的灵在你里面，你有一个新造的生命，当圣灵给你一个新的创造。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你会悔改，而悔改包括认罪，认罪就必然会认知这个犯罪的本质，所以你想要远离罪，意识到罪的可怕、可厌、可恶。这个也跟关乎，确切的认识上帝是谁和自己是谁有关系。得罪上帝有什么大不了呢？如果你要认知得罪上帝有什么大不了，你就必须认知上帝。你不只是说哦，他是上帝，他到底是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他是上帝，我是他所造的受造物，他是我的造物主。我是他的受造物。所以，Ferguson 在这一页继续讨论，他说，这样子圣灵所引发的这种认知，是一个他的翻译，是一个上帝中心的反应，或者更清楚一点，God-centered，以上帝为中心的反应。就是我们刚刚所讲，这不是只是一般的懊悔，一般的觉得啊，我做错事了，而是认知我得罪的对象最终到底是哪一位。Focus 由上帝来定义我的罪行，简单这么说，不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还好，不是社会的标准，不是其他人的认可或不认同，而是透过上帝的标准。那么。这个当然是一般人听到会很反感，会很感冒。上帝的标准，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人，一天到晚讲上帝的标准，我就是这样子。这个悔改必然是在上帝的标准之下的认罪， 因而厌恶罪。所以 Ferguson 会说，这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反应，不是以我自己的感觉，不是，甚至有的时候人的悔改是一种很利益关系的，我悔改对我有好处，实用的 ，no 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反应。OK，所以他会说，看一下，他会说，这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开始，是在一个回归上帝的过程中，远离罪恶的过程。或者说抛弃，不敬虔，不敬虔就是不把上帝当做上帝，不敬畏上帝，而拥抱圣洁。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就跟成圣有关系了。虽然我们目前讨论的，如果你就救恩的次序或救赎次序来说，你可以说这是人归信的第一步。信和悔改 ，right， 关乎一个新的创造身份的改变。但是，特别就悔改这个部分来说，也必然有所行动。这行动 ，Ferguson 会说，等一下我们会讨论更多。这个行动是一个。可以说是成圣的开始好了，因为你从罪恶中转向归向圣洁的上帝。OK， 所以他这边也提到说，救恩不仅是关乎罪的赦免，就是称义、赦免的罪，称罪人为义人，因为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也关乎成圣，因为上帝不会拯救一个人，洗净他的，用他儿子的宝血洗净他的罪，然后就任凭他自我发展，持续的活在罪中，不可能的。他在124页最下面这一段提到，信心和悔改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 ，OK？ 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神学概念可以这么解释：按照圣经的用词，人是因信称义，人也是被赐予悔改而得生的恩典。你们要悔改，你们也要信。所以，我们怎么理解信心和悔改？我们大概可以用一个神学的。另外一个神学的概念来形容，悔改和信心都是圣灵新创造的同一个事实的两个层面，可以区分，但是不可分开 ，distinct but inseparable。我们就用 Ferguson 新创造，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创造，在这个新的创造之中的特征就是人必然信也，人也必然悔改。信和悔改是不一样的。这边会有提到说，信心是全然就是依靠那你信心的对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OK， 主救主基督。而悔改则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了，你懂我意思？你不只是认知，你还有所行动，转向就很基本的一个 fundamental， 一个 initial， 一个最开始一个转向悔改。那个希腊的文的字和希伯来文的字 metanoia 和那个希伯来文serve 都是转向的意思，转过来悔改。So there is some kind of action， 是有某种行动 involved 在里面，在存在在其中。 所以我们讲到行动，就会要有点小心。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动而被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动而被称义。哎，全然是信心。这信心，当然我们之前讨论过，是上帝借着他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所以那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作为，不是我们的可夸口的功劳等等。悔改在这上面稍微有点不同，因为悔改你可以开始看到有其行动参与在里面，但是并不是因为人悔改而得救，或人悔改而得永生。但是得救的人必然也是悔改的人。所以之前我们其实 Ferguson 有带我们看到，就是说信心是上帝所赐的，但不是那也不是全然的被动 ，right？ 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但是他并没有替我们信。凡被赐予信心的人，必然也会有信心的行动 ，acts of faith。悔改也是一样，悔改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性的恩典。不是我们赚取的，全然出于上帝，是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塑造了一颗忧伤痛悔的心。但是你有这颗忧伤痛悔的心，也必然会有回应。对，在125页这边有提到说，悔改的经历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制式的、统一可用的这种悔改的经历。所以，我们不应该说看其他的人为什么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子，也许我们自己会认为非常刻骨铭心的那种悔改的经历，不见得都有，而且其他人的经历不见得没有你的那么深刻，只是你看不出来。所以巴文克这一段收录在125页的这个，就是他这边提到说，这个就连圣经中形容每一个人悔改的经历，彼得悔改、保罗悔改、大卫悔改的经历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共同的点其实就是旧人的死去和新人的兴起，对，或新人的更新 ，the rising of the new man。OK， 关于这一段悔改的内容，悔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悔改是认罪和远离罪，等等这些。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回应或者想法，或者可以跟我们其他人分享？ 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刚好今天有在查到那个马可福音那边，然后就是耶稣来的，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当时一开始在读的时候，悔改跟信就是会有一点点好像不像阿丹讲说区别但不可分开，当时的我刚原本一开始在读的时候会觉得说，欸，好像要先悔改然后再信福音，这样就是很像是两件很像是分开的两件事，而不是合在一起的可区分的两个东西。对对对，对，那刚刚这样听下来就是会再更聚焦更具体，就是救赎就是一个完整，就是悔改跟信心是包在一起。 特别是 在这本书 Ferguson 他在这边讨论，当圣灵给我们创造一个新的生命或新的灵的时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个新生的人必然是悔改信的人，那悔改和信都是新生命或者新创造的必然有的特征。对，yeah, 我们也如果你这样子理解的话，我们之前有讨论那个救赎次序嘛，就是救赎次序也许有一些逻辑上面的先后，但是并不是时间上面先后，也许像刚刚你们要悔改信，信耶稣，那这个并不是讲一个你要先悔改才能够信耶稣，或者时间的先后次序，right？ 而是在说这个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必然会有的作为。所以是圣灵赐给你们的，但是你们也要主。 那我可以说称义是一次性的，那悔改是持续性的吗？ 对，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就会提到说悔改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就像我们之前提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悔改总是在悔改。所以这个再回到刚才这个悔改和信心，你可以把它区分出来的差别也是在此。信心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一次性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完美的救赎之功或者赎罪祭。OK， 那么可是悔改则是一个开始。你是真的认知上帝是谁，你得罪的对象是谁，也是认知自己是得罪上帝的罪人之后，不是我一次认知哦 yes 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就 OK 了，我就这个罪我已经悔改过了，以后我已经 deal with it， 我已经处理过了，以后就 no， 你一定是只要你活在世上就不断的悔改悔改再悔改。所以我们继续看126页，悔改的一些标志、标记。所以悔改，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对罪会有新的态度，对罪会有羞耻感，会伤心。之前就是很平常，就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很平常的经验，就是之前以为 OK 的事情，信主之后变得不 OK。我会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会说他就必须质疑自己归信的经历，或者重生得救的经历，到底是不是真实的经验？如果你完全没有这种之前，就是你的喜好被颠覆，那么。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 convert， 你的 conversion， 你的归信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待商榷的？所以对罪有新的态度，认知自己是罪人，认知自己得罪上帝，因此而有羞耻，而有伤心，有忧伤痛悔的心。 OK，所以这个新的态度，对最新的态度会带出行动。Ferguson 在这里用的例子是非常好的，他就是比较那个财主，年轻的财主或者官员和那个税吏撒该。年轻的官员他要来问说，夫子，我要怎么样才能得永生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耶稣就看到他甚至爱他，因为他回答耶稣说，主啊，这一切我从小就遵行了，就是耶稣说你要孝敬父母，你要爱人什么什么，然后耶稣就说 OK， 那你就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然后 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那我们都很熟悉这故事，就在这一点上面，那个财主就忧忧愁愁的回去了，他没有跟随耶稣。那个故事之后我们讲到，我还要再思想很多，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奥妙的故事。我们的主爱这位年轻人，而且是因为他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顺服了。可是这个年轻人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看来也不是父赐给我们主的人，父赐给他的人，他就离开主去了。相较于另外一个人，那个税吏，他就有行动。他不只是说他不只是喜喜乐乐的接待主到他的家里面去做客。他说我把所有的一半都捐给穷人，我之前骗了谁的，我现在就还他四倍。所以悔改一定是有具体的行动，不是只是那种没有用的懊悔。而这行动也不是只是一次性的，而是一种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生活形态。一个基督徒定义就是悔改，不断悔改的人。这个讲到这一点，当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就是悔改，不断悔改的人，你要怎么样悔改，不断的悔改？一个人要怎么样能够不断的认自己有错，然后不断的说 yes 这是我的错，然后我要努力，可是还是会犯罪。你们觉得有什么先决的条件会叫一个人会持续的做下去，甚至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他的生活常态？你们觉得？ 我有点听不太懂那个问题，可以再说一次。 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他必然就是一个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的人。OK， 这就是他生命。那我们仔细更具体的想，什么样的人可以不断的悔改？要有什么先决的条件，会让这个人可以不断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说是的，我犯罪了，这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我厌恶我所做的事情，我要转向，我要 不断看到自己和救主的落差。 你不觉得那个看久了会让人觉得很失望吗？就说啊，那个很难的，就像很多基督徒 不会啊，赦罪的多，得的恩典多啊。哎，你会真的很想要他的特质啊？ 赦罪的多，得恩典多，其实这就是关键。如果你要能够悔改，不断悔改，你必须要确定上帝是信实的，他会饶恕我们的罪，而且他可以饶恕，因为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饶恕的问题。但是上次我讲到之后就你说啊，那个听起来很好，可是很难。言下之意就是我做不到，因为他不明白，我觉得他不明白自己是不断悔改也不断被饶恕的。如果你总是不被饶恕，你怎么可能会再悔改？一次两次三次，你知道丈夫和妻子吵架很习惯用一句你每次都这样子，或者那个反正就是会说你现在说对不起，你下次还不是一样？人会这样子 ，right？ 然后你之后你会说啊，我刚不应该这么说。但是可是你想说，如果你悔改道歉一次两次三次，可是对方不饶恕你，你就不会再持续的悔改。但是基督徒之所以能够悔改，不断悔改，因为我们认知这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也叫我们明白，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这也是上帝儿子他已经所成就的，我们是得到饶恕的人 ，right？ 所以因此，你很难基督徒不能够饶恕其他的人， 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悔改，没有经历这种真正的悔改得饶恕，因此他不明白他自己被饶恕的有多少，所以他自己很难去饶恕其他人欠他的债。 So yeah, 如果你要能够不断的饶恕别人的话，你自己要不断的悔改。 Anyway,所以，悔改带出行动，所以这是一种新的生活形态。悔改也叫一个人有不同的自我认知，就是一个新的人，新创造，按照上帝的标准看自己，也认定上帝的判断，包括上帝对自己的判断。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行为、心智、言语都背逆上帝的人，却是蒙恩的人，得到上帝饶恕的人，因为他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 OK, 你必须要接受这个判断，你才能够有真正基督徒的悔改。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认知，你不只要信上帝，你必须要信上帝对你的判断。你本来是一个该死的罪人，却白白的蒙恩。Okay. 悔改也是致死肉体的开始，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致死肉体的开始。这个什么意思？这边有一句翻译是在第几页？哦，第126页的倒数第四行吧。他说悔改这个致死罪，背起十字架，否定自我， self-denial, 否定自己，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不是通过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我舍弃，这是一个非常生硬的翻译 ontological self-abnegation。 但 Ferguson 在这里意思说，这种自我否定并不是说你好像否认你自己是怎么讲，好像你可以变成一个圣人好了，或者可以神化 divinization。你的本质，你仍然是高阿丹，你仍然是别遭遇博瑞，仍然是以灵解等等。我的细胞仍然是我的细胞，我本质仍然是人，但却是一个更新的人，或者用圣经的话语来说，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或者更合一的形容，圣经形容就是，我本来仍然是我，但是我是披戴基督的我。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在圣经里面的用词，那个脱去旧人，他总是不是只是脱去旧人，你不能只脱去旧人，你必然披戴穿上新人。同样的道理，你不只是致死罪，你也活出新人的样式，也就是神学家所说的mortification 和 vivification, 致死罪和活出新人的样式。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悔改的人，不直不可分离的两个层面，或者一个成圣的不可分离的两个层面。成圣不只是关乎我不犯罪，我要致死罪，我要致死罪人，我要脱去我的老我，也关乎积极正面的层面，就是活出新人的样式。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就是效法基督，有他的样式。你不只是我不要再犯罪，我尽量我这。是你如此行，但是如果你没有效法基督的话，你的那个致死罪不是福音性的致死罪，也不是基督徒的致死罪，那只不过是刻苦己心，那只不过是想要靠修行来达到成圣，那是行不通的。所以你必须致死罪，你必须效法基督，活出新人样式。也就是说，你不只是一直在不要犯罪，你还必须不断的仰望基督。 以至于荣上加荣，变得像他一样，这都是从灵里面所发出来的，或来自基督的灵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基督徒合一的自我形象，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自己呢？我们是新人，但是只要我们还活在地上，我们仍然是并不完美的新人。所以我们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直到那一天。Right? 直到我们得到复活的身体，不会朽坏荣耀的，不会再犯罪的，复活的我们。所以我们在地，我们在地上的一生都是致死罪活出新人样式的一生。好，我们先停在这。这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No, 那悔改的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的记号，就是对上帝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认识。这当然也涵盖之前所讨论的，就是当你被创造一个新造的灵的时候，你认识上帝。你认识他是你的造物主，他是你的拯救主。如果没有这个改变，就没有信心和悔改。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上帝的态度没有和世人不同的那种改变，就是和你信主之前上帝仍然就上帝，那么你其实没有信，你不知道你信的对象是什么，你也不可能有悔改，你不可能认知就是你是违背他的约的人。Okay. 你也没有办法认知人本来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因而对他有所敬畏。你会以为恩典是理所当然的。Okay. 所以在这段的讨论之中， Ferguson 要讲的就是说，也是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就是那种懊悔，人做错事多少都会有懊悔，但那并不是基督徒的悔改，因为他没有真正懊悔或后悔或悔改的对象，不认识上帝，所以那懊悔是没有用的，不会导致永生的。所以这一段就讲到我们刚刚讨论的。但是基督徒的悔改则是基于对上帝的认识，也就是说对上帝恩典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盼望上帝的恩典，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我们悔改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Ferguson 在这边也讲到说，他这边有讨论那个诗篇五十一篇，这个我就没有多讨论，因为我觉得他用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诗来讨论，就是悔改的，你要说几个阶段吗？或者几个特征？但我觉得这段 看书应该就 OK 了。但是哦，对不起，我想看一下，就是在这边他有讨论彼得他悔改的这个经历，就是这个跟就是说悔改跟真正的确实的认识上帝他是谁有关系。那当我们说我们认识上帝是谁，就跟认识上帝的话语有关系。那 Ferguson 在这里用的是彼得他悔改的经历。彼得在三次不认主之后，他开始悔改，是因为他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不止对他说，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更想起，但是在你回头，希腊字是你悔改之后，同一个字。你还要兼顾你的弟兄，因为我已经为你祈求了。See，如果我想彼得没有想起这句话，他会懊悔，他的结局可能跟犹太差不多。但是因为他想起主的恩典、主的话语，从彼得悔改。所以，真正的悔改一定是跟上帝的话语有关系。你要明白，上帝是如何的有恩典，他是如何的白白的将恩典在他儿子里面赐给我们，你才可能真正的悔改。你可以指出一个人的错，他可能会懊悔，他可能会后悔，但最终那个。如果他没有上帝的话语，没有上帝的恩典，或没有福音的话，他不会有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所以悔改的典范啊，Ferguson 就是用诗篇51篇，但是他在这边有提到那个忧伤痛悔的心或破 broken heart，在英文里面就是破碎的心。破碎心，破碎心不是某种不稳定的、非常情绪化的心态，right？这个悔改而有的 broken heart，Ferguson 有提到，就是不再自我满足，不再自义，也不再为自己辩护。是的，我犯错，我唯独得罪你，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我错了。我违背了上帝的约，我辜负了你对我的恩典。这就是为何我总是觉得那些夸口自己有破碎心的人，如果按照这个定义，不再自我满足，不再自我辩护，定义就没有破碎的心。So I don't understand，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把一颗破碎心捧在手掌上，然后拿出来说：“Yes，我献上我破碎心。”Anyway，it's just funny，就是很有趣，很有趣的现象。OK，所以这边又重新讲到圣灵在此的工作，就是不但是认知我自己的光景，我是得罪上帝的人，但是。也提醒我们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叫我们抓住他的恩典。就像彼得会想起主对他说的话。那悔改的真实与否，则是印证于追求圣洁。你说是否只是？你是否不只是懊悔，不只是认知自己做错事，但是你也有那积极的追求圣洁啊？这就印证一个人是否有真实的悔改。 是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一到十二那边，大卫求耶和华不要收去那收回你的圣灵。这不是说，其实首要不是关乎他受膏者的身份，受膏者，上帝的受膏者，或者他的王位，耶和华的受膏者。之前他说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现在成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我们通常，也许你读到诗篇五十一篇十一到十二，他说求你不要收回你圣洁的灵或圣灵，也许会说哦，这是关乎他受膏者的地位，求上帝求他，他求上帝不要撤去他的王座。但弗瑞在这里说，那不是，这不是重点，而是大卫认知，如果没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不会产生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他不会悔改。那个人就得，你叫，求你叫我人就得救恩之乐。在这里有一个希伯来字的动词，中文看不出来，就是人就得，就是恢复、悔改、serve、回头，同一个动词。在第128页的倒数第四行有提到，他是直接翻译，他没有多加解释，所以你可能不太明白这到底什么意思，但。So, 最后 Ferguson 有提到，悔改是圣灵所赐下的恩赐，但我们神学更好一点，我们读过使徒行传，我们知道这是高升的基督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以后再浇灌下来的恩赐。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然后在五章三十一节那边提到说，他做君王，做救主，然后将悔改的心与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 repentance 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主透过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典。So, 这个是借着圣道，就是上帝在他的话语中的自我启示，圣经，然后加上圣灵的光照，要有圣灵的光照，圣道才会发挥效用。目的是叫人能够认知上帝的怜圣洁，他到底是谁？他是一位分别为圣的上帝，但他并不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上帝，因为他也怜悯我们。所以 Ferguson 在这边提到一个129页，这边提到说，正因为上帝圣洁，这之前一开始就提到，正因为他是对上帝有个新的认知，更新的认知，他是我们的造物主，因此我们必须悔改，因为我们得罪的是他。他不只是我们的造物主，他也是在恩典之中与我们立约的上帝，但是我们却违背了约，违背了上帝。所以认知上帝圣洁这个本性，逼使我们必须承认 ，yes， 我们得罪他，我们必须悔改。但这是上帝的怜悯，或者罗马书二章第四节还第五节，上帝的宽容，挽回人的心，是上帝的怜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怜悯我们，他会饶恕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付上极大的代价才饶恕我们，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悔改。所以信心和悔改不仅是重生的开始，依靠圣灵而活的生命就是不断成圣的生命，也是不断的相信，不断的悔改的生命，不断相信上帝是信实，相信上帝是谁，相信上帝的应许，因而不断的悔改的生命。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 不好意思，我那个倒数第二点那个，就是上帝的圣洁，因此我们必须悔改，上帝的怜悯，所以 我们有可能悔改。 嗯， 是不是应该是说 我自己认知是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才我们那个叫做可以悔改， 可以悔改，你可以这么说。也许我的反而没有，书里面写的是他的怜悯则表明了悔改的可能性，或者应该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of repentance， 怎么讲啊？His grace and mercy grant its possibility。 对，就是如对，就是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如果我们只知道上帝是圣洁是公义的，而我们在这圣洁公义上面不断的认罪，但是我们不明白他也是怜悯我们会赦免我们的，那我们可能会懊悔，可是到最后我们会失字，我们会上字，我们会自暴自弃， right？ 因为我悔改，然后呢，我又不得赦免，对。OK， 还有，怡心有没有什么想法？这个？ 就我真的觉得是因为每个人的真的悔改的经历很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同整悔改的概念的时候，我有时候反而觉得好像是需要越来越认识，我不知道，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就是就文字上去理解，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是这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就觉得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很受用，就是刚才巴文克里面讲的，不管怎样，在多样的护理和经历中，它必要的就是旧人死去和新人更新，就这个东西就会让我觉得比较容易抓住悔改这个概念。 或者之后 Ferguson 讲说，一个人的成圣或者追求圣洁就印证他悔改的真实性，就是这样子。如果天堂说耶稣我悔改，可是完全没有那种追求圣洁，完全行事为人完全没有改变，那你很难说他有真正的悔改。不管他悔改呈现的样式是什么样，痛哭流泪还是怎么样， I don't know， 他总是要有一个更新的生命。依琳姐 OK 吗？ 没有，就觉得自己悔改的还不够，没有持续悔改。 悔改吧，何必要灭亡呢？对，我们本来就是我们信的不够，我们悔改的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圣的过程总是不完美的过程嘛。但是我们的盼望其实就是有一天我们就不需要再悔改了。武大哥修炼姐有没有？ 既然我们在悔改的过程总是不完美的、不完全的，那我们也要常常的提醒，就是在肢体当中，因为每个人悔改的经历也不太一样，过程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总是也要宽容，就是有一些可能他真的是很挣扎，很痛恨他自己还是，陷在罪中，他也很懊恼，那出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要多多的鼓励，而不要用，这个身，当然我们会期待说身份就是印证我们有没有得救，可是也是要多一点的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忍耐，然后彼此扶持，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全的，那就是，一起的在教会成长，然后在教会学习，在教会彼此鼓励，这样。 OK 吗？吴大哥 OK 吗？ 你是觉得自己对罪的那个敏感度还是很欠缺啊，需要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 OK， 博瑞，你们那边 OK 吗？ 嗯， 好， 谢谢。 OK， 好，那我请宜馨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吧？ 亲爱的上帝，谢谢你赐下救恩，让我们的悔改成为可能，因为我们真了解这是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在思想这个教义与我们自己的成圣的经历，求你真的让我们真实的得着那悔改的果实，也就是被恢复的喜乐。求你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在这样子的喜乐里来赞美感谢你。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位这成圣悔改的人生道路。求你保守明天的讲台，求你保守明天到你的殿中聚集的脚步。孩子将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Okay. 请你们为明天讲到祷告还没写完。 那你们已经到台北了吗？ 没有，我们明天早上。明天早上出发。 Okay. 晚安。好，谢谢。好，拜拜。 拜拜。